堅持話我要堅 佢港獨㗎啦， 係啊，係啊，明先得，你唔係話你鄧炳強交咪咁解咯，話你鄧炳強無私咪咁樣解咯，慶祝雙十時你記唔記得革命嗰個？ 玉敏踩場，現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咁啊，有人留言咧話我剪咗呢個頭髮好睇喎，嗱，呢個頭髮就真係好短嘅。我而家興剪好短嘅，譬如我通常咧兩三個禮拜我就會剪一次嘅啦。我而家勝在咧，嗱，我咁嘅年紀都仲叫多頭髮嘅，老實講，係嘛？即係我哋仲未到秃头啊，但係而家頭髮已經開始薄咗啲㗎啦，你冇計嘅，即係人咧就係咁嘅。你喂，你去到咁嘅年紀咧，你好多嘢開始退化㗎啦嘛。咁我哋就好彩在咧，即係仲係啲仲有啲頭髮，仲有我冇乜白頭髮嘅，我又唔使染髮嘅，係咪？即係咁望落去個樣咪即係好似啊，好似後生啲。唔係咁最緊要就係仲有聲係嘛，冇聲就瓜得㗎啦，係咪？我而家咧就成日做運動，就係因為要保持嗰個肌力。你因為我哋咁嘅年紀咧，唔跌得嘅。你跌一鑊咧就係咁先噶啦，係咪？你有好多已經行唔到，要揸個獨拐杖。我見幾個人揸拐杖噶啦，係咪？嗰日我同欣欣講食飯，佢而家都揸拐杖噶。你揸拐杖你行就慢啊嘛，你明唔明？咁咪成日要好小心，唔好跌。咁所以即係要做運動，練啲肌力，啲大髀啊，你明唔明啊？屁股啊、小腿啊、硬骨骨，咁我哋好在就係由細到大踢波啊、打波啊，即係成日啲百厭，你明唔明啊？就即係可以 keep 翻。咁而家我嚟到呢度，我一日平均每一日朝頭早咧，我點都行過嘅一個鐘頭嘅最少都，係咪？咁我踩單車，咁我又踩親都成個幾鐘頭嘅。咁只要喐咯，如果再係唔係咁，你喐唔到，大佬七條啦過咗係咪？所以嚇，即係。人啊，個個都要瓜噶啦，咁但係即係健健康康咁樣，係咪啊？屌你咁先，唔會即係喂啊！冇人理你嘅，你即係你如果你有大病嘅時候，喂你係拖累啲屋企人嘅啫，所以我係極度贊成安樂死嘅。咁你吊住條命，你都係吊命啫嘛。你個董建華都吊緊條命，係嘛？咁你郭泽文都吊住条命吊咗好多年啦，系咪？大佬，系咪？咁瘫喺度唔喐得，咁你即系咁有乜用啫？系咪？所以大家乜都假，最紧要就系即系自己照顾好自己嘅身体，系咪？如果你唔照顾好自己嘅身体，呢、這个成日有呢个病嗰、那个病，呢样病嗰样病系好烦噶。好似我哋而家成日都去医院噶，要咁去医院就系 keep 住个健康嘅目的系，大佬，系咪？因為我哋有心臟病咧，就更加添啦，係咪先？啊，我而家瞓覺要戴呼吸機嘅，係咪先？咁但係有個好處嘅，我喺度成日諗，瞓下就啊，即係走咗，咁你幾舒服咧？唔使頭暈係咪？唔使煩係咪？我而家見到好多老人家咧，由嗰啲即係有啲即係喺安老院嗰啲咧，真係好陰功嘅。所以大家就係乜都假，身體健康最緊要啊！台灣咧就即係上個禮拜嗰個選舉就啊，即係好多人討論啦，係咪？喺呢度就而家即係政治新聞爆炸，好討厭嘅啦。打開即係上網咧，譬如我哋有時我哋喺 YouTube， 我哋睇翻我哋嘅重温嗰啲片咧，咁你就會彈好多其他啲片出嚟。咁你一睇咗之後就哇，就成日都係嗰啲片，係嘛？咁但係今次嘅選舉當然誒，即係民進黨就係、是。 叫做大敗啦。咁有啲人就要兜嘅，咁啊即係民進黨大敗唔等於係國民黨大勝啊，咁即係佢一定要咁樣講先得噶嘛。唔係佢唔舒服噶嘛，係咪？即係包括我有一個學生都係噶，啊嗰日佢好唔開心啊，啊揸住架車啊，咁啊啊咁點搞啊咁樣。喂，大佬，呢啲係人民嘅選擇嚟噶嘛，啱唔啱啊？係咪？即係等於蕭若元話：，喂，而家因為佢登死咗呢個民進黨啦嘛，係咪？咁啊，如果共產黨打台灣啊，所有國民黨即係而家執政嗰啲地方嗰啲院士，全部都會投降啊！咁我屌啦！馬英九做咗八年總統，台灣賣咗俾咧？唔係，而家你係地方行政首長啫嘛，大佬個政權仲係掌握喺民進黨手裏邊噶嘛，但係中央嘅資源係最多嘅，係咪？但係有個問題就係話，人民做呢一個咁嘅選擇係俾民進黨係一個即係當頭棒啊嘛，大佬。如果你正面啲去睇，喂咁樣坑你一嘢。咁你咪檢討反省做好啲係嘛？2014一定唔輸得咁咪得咯係咪？如果你唔係，如果你繼續係嘛做衰嘢係嘛？好似前呢幾年咁樣，喂你黑金政治係越嚟越離譜，而家俾人揭發越嚟越多係嘛？喂個黑社會大哥係呢個民進黨嘅中常委嚟嘅，其中黑社會大哥係攞好有名嘅係咪？咁你喂你個黑金政治咁而家因為選舉啲人就梗係撩你出嚟㗎啦，係咪？咁大家而家就喺度揾戰犯，我講揾戰犯咧係咩咧？就民進黨內部，因為呢次選舉咧，咁當然佢就會有好多其他嘅聲音，其中最顯著嘅一種聲音就係要求而家嘅行政院長要落台，或者成個政府嘅內閣要改組，甚至乎行政院長換咗之後，重新組織個新嘅內閣。個道理好簡單嘅，呢個係常識嚟嘅。點解你會輸到咁呢？就係因為施政嘅問題啊嘛，係咪？咁你施政有問題，咁嗰個政府最高嘅行政首長係咪要承擔個責任咧？係咪要喂總辭先？係咪？喺對上一次個選舉，2018年民進黨又係大敗嗰次，係咪？得六個縣市執政嘅啫嗰次，係咪？後來就罷免咗韓國瑜之後，就多翻高雄咁啊，七個縣市，係咪？我上次喺十月份我已經話佢補七有困難，補七都補唔到，果然而家咪得五個縣市執政咯，佢俾我噏中咯，係咪？佢七個縣市執政嘅2018年得七個縣市執政嘅時候，係咪？當時嘅行政院長賴清德即刻辭職，咁點解你蘇貞昌可以唔辭職咧？咁所以喺民進黨內部咧，就即係呢個聲音就非常之強烈啦，係嘛？咁有啲直情公開行出嚟講嘅，係嘛？咁好啦，行出嚟講嘅時候咧，民進黨即係英系嗰啲人就話：我哋要揾戰犯，點解會輸呢一次選舉要揾戰犯？咁我而家幫佢揾咗兩個戰犯，佢哋揾嗰啲戰犯咧，就係合嗰啲即係批評民進黨嘅嗰啲民進黨嘅市議員啊。或者另外即係新潮流呢個派系嘅其中一啲人啦，係咪？咁譬如話呢個九合一選舉慘敗，咁你除咗蔡英文辭職，個行政院長又唔辭職，你仲威流嘅陳行院長咁啊？嗰陣時我已經話會有黨爭嘅啦，我當日已經話，即係禮拜六我哋做節目嘅時候，我話嗱呢個選舉輸咗，跟住就會出現激烈嘅黨爭，果然就係啦，係咪？蔡英文辭主席，派系鬥爭箭在弦上，下屆總統大選賴清德上位，第一個是11月26日講的，就是那晚選舉之後其中一節。而家民進黨黨內的情況就跟我當時做節目講的，即係預告的是一模一樣。因為而家一定是賴清德去選總統嘅。原本蔡英文咧，佢希望呢場選舉贏咗之後，佢喺黨內仍然可以操控2024年嗰個總統嘅提名權 ，OK？ 佢仍然係黨主席啦嘛，佢唔使落嚟啊嘛，咁可以繼續操控啦。佢而家揾個代理主席都係佢嘅人嚟嘅，陳其邁。陳其邁佢係做代理主席係就為咗選呢個新嘅主席。咁新嘅主席邊個做咧？原本就屬於呢個鄭文燦，鄭文燦因為論文抄襲 被人哋褫奪咗個，即係啱啱褫奪咗佢碩士學位台大，跟住就死得啦，已經係啊行政院長都冇機會做啦，咁啊嗱講翻轉頭，當日我話喂個黨爭箭在弦上，而家就係咯，係咪？咁而家我幫佢揾箭犯，嗱佢哋揾嗰啲箭犯唔夠公道，我中立係咪？我幫佢揾箭犯。邊個先是民進黨地方選舉潰敗的頭號戰犯呢？即係如果我講啦，第一個就是總統蔡英文，一人善專害了一黨，係咪？喂，一人善專的意思是咩呢？即係你一個人控制曬㗎啦，係咪？一個人話曬事。今次的地方選舉冇黨內初選的，是他一个人说哪个选就哪个选的了。作为这个民进党的党主席又是总统，他一个人去决定整个九合一选举，是吧？这22个县市的候选人是哪个？没有党内初选的。没有党内初选输了，是不是你一个人要承担的责任吗？好，是吧？你揀的嘛，这些人，是吧？一手垄断的提名，是吧？咁然後就話：喂，我上次攞817,000票，我今次就同你賭一鋪，呢817,000人，咁啊打個折都好啦，有700,000人投翻票俾呢一個九合一選舉我提名嘅人，咁我就大勝噶啦已經。屌你發夢冇咁早，結果得翻400,000+票，唔見咗300,000+票，係咪？而呢300,000+票咧係兩類人。一类就是中间选民，一类就是当年啲年青人投票俾你嘅，你抗中保台，利用香港食香港嘅人血馒头，系咪？喺临选举投票前嗰两个礼拜就咁发达 ，OK？ 韩国瑜就我捻鸠鸠，系咪？即系喺呢一个所谓反送中运动里边，国民党成个都好似如在梦中 ，OK？其实不是只是反送中，还有之前习近平那个所谓九二共识等于一国两制，这样就搞定了你。但是那些选民为什么喂两年之后会转态呢？其实不是转态，那几百万人不投给你，他没有投给国民党。国民党拿回500,000+票，拿回韩国比韩国瑜即是选总统的时候那500,000+票多20,000。咁但係實際上個席位佢係大勝，但係選票佢進帳係好少。講句難聽啲，就佢固守咗佢嘅基本盤啊嘛。所以我當時寫咗一個 post 就係國民黨固本，民進黨流失大量選票，兩個黨就係咁樣。佢流失大量選票，你就固本，固本多少少就咁樣嘛。咁你可以喺呢個意義上，你就啊佢唔係大勝咁，係咪？到咗2024。这个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拿回这个蔡英文那800,000票回来，这样发梦可以的，是吧？发下都无可妨。因为呢那个抗中保台这个这诉求在这个地方选举完全无效，现在就是。那这个都其次，喂你衰嘢做得太多了嘛，大佬，是吧？所以我找战犯第一个头号战犯就是这个蔡英文。第二个战犯呢，即是最近呢就即是非常之红的这个国师陈明通，为什么叫他做国师呢？喂，原来有170多个，绝大部分是民进党那些高官和议员，为什么是他的硕士论文即指导然后拿硕士学位的？几恐怖啊，你说真的。喂，他变成是炮制一个论文抄袭工厂，搞垮了个选举。喂，我这种讲法不是很过分的，大佬。林志坚被这个黄鸿薇去检，被国民党的黄鸿薇去检举，他说他的论文是抄袭，就因为这个林志坚他是桃园市的候选人。OK？ 蔡英文走出来，喂，要维护这个林志坚的清白，我们认为他论文不是抄袭的，撑他。跟着台大的学论会，即是 審視咗個論文之後開會通過，呢個論文係抄襲嘅，所以佢碩士學位咧就冇咗啦。OK， 取消佢碩士學位。蔡英文都仲要行出嚟，佢哋而家佢話林志堅一定會為佢自己尋求清白，我哋都相信佢嘅。我屌你乜！你作為一個總統，冇搞錯嗰間係台灣大學啊！你同佢對着幹。喂，咁樣死咗都唔知，咁點解會咧？就因為太過傲慢啊嘛，權力傲慢啊嘛，大佬目空一切啊嘛，以為喂咁啊點啊？咁到最後都係要換人，換個鄭運鵬上去，咁就已經注定敗局啦，大佬。喂，呢、這個張善政初初行出嚟，喂冇乜聲量嘅，點可以贏你咁多票咧？所以而家你睇翻，連鄭文燦做咗兩任桃園市市長，佢係民進黨嘅中生代，係將來十年之後嘅總統候選人嚟嘅，係嘛？十年八年之後嘅總統候選人，而家規劃佢就黨主席、行政院院長、祖國嘅要喺蔡英文未來呢兩年任期換行政院長，而家要換嘅咧就一定係換嘅就係喺一月之後嗰個總預算，立法會嘅總預、立法院嘅總預算過咗之後。政府的總預算過咗之後，咁就改組內閣嘅咧。即係我估計就蘇貞昌就冇得唔落嚟嘅，係咪？咁啊，本嚟鄭文燦去做行政院長，鄭文燦咧就比較親蔡英文，但係佢係屬於新潮流系嘅。咁啊，新潮流可以接受，係咪？嗱，當初蔡英文就希望，喂，如果贏咗嘅話，佢又唔會俾賴清德去選總統，一定係陳建仁，前副總統陳建仁。一定是陳建仁，就不會是賴清德。現在賴清德是副總統，他要找陳建仁去做。所以那場選舉輸了之後，我那天其中一節我就說陳建仁是沒有希望的了，一定是賴清德。因為你民進黨有一個好處，就是他現在吵，他現在在鬥爭，但是他鬥爭完了之後，他到最後的窗口是一致對外，他一定要找一個最適當、大家可以接受的人選，強的，然後去跟國民黨爭這個2024年的總統，一定是這樣的嘛，是不是？陳明通現在是國家安全局的局長，前任的陸委會主委，是不是？我跟他都叫他很熟悉的， OK？ 一個人就搞定了你了，真的。咁佢係咪特登去搞垮你民進黨？梗係唔係啦，係咪？咁但係，喂，你指導170多篇呢個碩士論文喎，大佬，我哋咁即係你咁好咁多時間嘅咩？真係係咪啊？所以而家鄭文燦咧，啱啱先俾人揭發佢個論文係抄襲嘅，跟住台大。即係撤銷佢嗰個碩士學位，係嘛？咁跟住佢點樣做黨主席咧？請問，如果你做黨主席或者做行政院長，咁你就送啲子彈俾國民黨喺下一次嘅選舉咪喐你咯，係咪？好啦，而家三個最即係喺民進黨嘅頭面人物，一個林志堅，係嘛？兩間大學嘅碩士學位俾人取消，因為抄襲論文。然後鄭文燦，係嘛？是在選舉的前一個月被公開質疑，他在這個國家發展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，都是國發所，國發所以前的前身是三民主義研究所， OK， 後來改名國家發展研究所，就產生很多碩士博士，其中相當多的部分是民進黨的高官和立法委員議員，所以點解叫呢個陳明通做國師就係咁解啦？喂，佢啲學生有市長有立委，係咪有部長，乜都有，係咪？另外一個咧就係基隆市嘅市長候選人民進黨嘅蔡適應，佢台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博士論文又係抄襲嘅，而家咧又俾人撤銷咗佢個博士學位。但係佢選嘅時候，台北大學未出呢樣嘢喎。是吧？即是等于台大没出这个郑文灿那个论文抄袭，那就帮了你在选举道要谈，是不是？如果不是你就是重输得金，屌你变成一个论文抄袭党，屌你真的。所以我想 奉勸一句啊，即係嗰啲喺香港喺而家喺度有投票權，係嘛？即係係民進黨嘅死忠嘅呢啲香港人，但係佢有身份證嘅可以投票嘅。你哋不能夠只問立場，不問是非，係咪啊？呢種咁嘅所謂係令人好討厭，係咪？即係人格都有問題。喂，攤出嚟呢啲全部都係事實嚟噶嘛，大佬。最荒謬嘅有條契弟叫曹興成，佢琴日哇發表啲偉論係咩？今次民進黨之所以大敗，就因為中共散播謠言同埋認知作戰成功。我屌，咁唔使選總統啦，大佬係咪啊？屌即係台灣早就俾共產黨搞掂曬啦！如果你曹興成嗰度講法啱，咁都有得賴。賴中共嘅謠言，中共嘅謠言可以令到民進黨唔見三百幾萬票。咁邊啲係謠言啊？假論文係謠言，屌你黑道自覺係謠言，屌你真係係嘛？疫苗嗰啲問題係謠言係嘛？係共產黨嘅謠言，屌你真係呢啲咁嘅老而不真係，唉冇嘢㗎，咪又係。佢支持陳時中噶嘛，高調幫佢站台嘛，諗住佢贏緊噶嘛，係咪？所以咧，以前啊做大陸生意，以前啊支持和平統一，喺報紙度出全版廣告，屌你真係呢啲人我最睇佢唔起嘅，垃圾係嘛？所以你香港呢班係嘛投票，眯埋隻眼都投俾民進黨，食錯藥你真係係嘛腦壞咗。你可以唔投俾國民黨，但係今次係咪？你作為一個香港人，佢迫害緊我哋香港人啊！你投俾佢，淨係講呢單你就已經係其他我呢個都唔計。當你誤判，當你好中意蔡英文，我呢都唔計，係咪？但我哋香港人而家俾佢搞到雞毛鴨血，係咪？喺度嗰啲先慘啊！幾年啦，喺度已經冇身份證㗎，不斷延嗰個居留證啊！咁佢點規劃？點做人生規劃？佢啲投資移民一家大細又嚟咗，係咪？一講起呢啲，我火都嚟埋㗎啦，係咪？所以咧，唉，香港人兩個字叫抵死，三個字叫抵撚死 ，OK， 係咪？好啦，夠鐘，可以睇下半場，拜拜。